今日呢其实应该讲大匪商圈㗎，但係呢节目调动关系，咁我想呢就改星期四做直播啦，即係直播嗰日啦，即係以后逢星期四呢就九点钟至十点钟呢就直播，就希望呢就大家呢就喺 Facebook, 益者三友啦，有 like, 有 search,有 comment, 即係啊想办法即係可以谷得多少少啦，因为我想做拍卖网添嘅。咁但係唔够人。咁呢巴打台嗰度呢就即係多啲订阅啦，因为我哋冇办法啦，即係唔够订阅呢我成唔到一个即係 YouTube 度成唔到一个版面啦。咁希望呢即係有听嗰啲呢嘅喺 YouTube 搵巴打台揿入去 subscribe 咗。咁等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多啦，走得更加远。咁今日就星期二，就8月29号，应该今晚就出星期二，得到昨晚录咗㗎啦。咁但有啲嘢补充返啦。因为呢今日呢就国旗法啊沸沸扬扬喺香港，咁录短短地讲下啦。咁点解咁讲呢？其实国旗法真係好大镬㗎。咁你话哎呀你要立催你唔涨。权喺你手，但系咧，对于好多人咧，究竟咧会唔会犯法咧？第一，崔世安就惨啦，每一年咧佢哋回庆回归嘅时候咧，佢就搞唔掂噶啦。啊，以崔世安嘅普通话，我唔知佢点样可以符合到国旗法啊？点为之庄重？第二，古天乐以后普通话不能讲啊，咪古天乐就第二个咩？第三个仲有一样嘢。就是谭咏麟，谭咏麟不能唱国歌。谭咏麟最叻系乜嘢？唔记得歌词，唔记得歌词咧，佢永远都有，不过都得啊。谭咏麟如果唔系独唱嘅话，佢都 OK 嘅，因为佢次次都系遮陷阱，遮陷阱，跟住唔记得唱，跟住哎大家一齐唱，跟住怼个麦就喺你面前，跟住叫啲观众一齐唱。咁我问你啦，庄唔庄重喺个心嘅啫。如果你哋真系要立国旗法又好，国歌啊，对唔住，唔系国旗法，国歌。啊，要国歌，咁我问你啦，即系如果你个国家，周星驰讲得啱嘅，成日挂喺个嘴边嗰度讲来讲去讲到低晒，应该摆个心度尊重噶嘛，系咪啊？你如果你做啲好嘢，你自然得到人哋嘅尊重，呢个好重要。但如果你冇做过，冇理过人嘅感受，即使把口。更尊重你国旗或者国歌国徽都是假的啫。是不是啊？好像国歌啊，刚才讲错了国旗法，国歌一国旗法立了啦。咁国歌就是刚才我所讲咁样咯。是不是啊？每一个人唱都是的，出个心的啫。如果个心唔喺度，咪索性唔唱咯。一系你可以学下啲以前啊国民党嘅去睇戏。啊！戒严嗰阵时去睇戏啊，啊全体啊都要起立唱国歌，唱完国歌先睇戏。啊，每一个咧，戏院咧都有一个咧吓，啊军人嘅喺度睇住你唱国歌，系咪啊？你睇电视剧都睇到嘅。以前咧，国民党啲学校咧喺台湾咧，系个训导主任啊，其实各样有个军人喺度嘅，睇住啲班僆仔啊，点样体罚你啊，啊睇下你有冇咩问题啊。而大陆咧就所谓居委咯，你做任何嘢咪居委嗰啲人去睇住你咯。是咪啊？好似而家都好危险嘅。嗱，方丈广场消息呀，就话而家澳门啊，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啦，喺 WeChat 嗰度，因为佢哋澳门人都鍾意用 WeChat 嘅，因为点解呢？太多国内嘅同胞，因为澳门基本上嘅组成呢，就係江门啊、中山啊、珠海、拱北啊、台山啊、福建啊啲人落嚟。八几年最多噶啦，黑工啊，走落嚟啊！喺右岸附近咧，基本上咧，全部都系新移民嚟嘅。右岸新村埋边啲楼咧，嗰阵时好多系直头好似九龙城寨咁咧，系冇房产证。咁好多人咧咁样走落嚟做黑工。咁而家当然啦，应该攞咗呢个，即系唔清楚，应该攞晒呢个澳门居民噶啦。 咁佢 WeChat 就话咧，而家咧就澳门咧就唔俾人哋讲，佢话咧知唔知死十个人啊？啊，嗰、那个停车场可能浸死咗五个，讲呢啲，跟住而家拉咗，即系话俾你听，澳门嘅言论自由系而家威胁到咁嘅地步，连讲都唔得啦，即系等于回归咗大陆。在微博上高啊，传阅了500次，咁就可以拉得了。咁而家澳门系咪咁呢？吓、啊，所以都系用 WhatsApp 好，或者用 Line 都唔错。但系咧，如果你话用 WeChat 嘅，即系澳门人咧，澳门嘅网友真系谂一谂咯。洗头水热卖嘅，咁呢、这个嗰、那个叫榴莲月饼咧。到齐咗噶啦！如果你可以网上订啦，呢度陆陆续续送啦。咁今日都送咗去呢个火炭啦，啊火炭啦。咁有个网友啦，同我订咗三盒啦。咁啊，该送嘅嘢送咗俾佢啦。咁啊，另外咧，因为佢就唔够，佢攞咗三盒就攞唔够四盒。咁啊，变咗一盒咧就好似好怪咁啊，咁啊好似呃咗人哋半公斤虾咁。咁我半磅虾咁。咁啊，卒之咧就。送多盒呢个 D24 嘅榴莲糯米糍俾佢啦，即係都系捧场啫咁。一路都系咁啦。咁多谢我哋楼下有间二桥嘅。二桥嗰间嘢呢，就我哋呢就早几日呢就网做陈晚六星期二得到喺个食饭，啲锯扒非常好食，88蚊。咁佢呢就义务呢就摆咗我哋网台呢嗰张榴莲月饼嗰张海报嘅，咁啊帮我卖广告，咁我都同佢卖翻广告啦。咁啊，但系真系好食嘅，88蚊。如果128蚊咧，安格斯牛扒咧好大块，仲有三只青口加薯蓉，另有达洛朵大肥咁啊有呢、這个餐汤、红汤、白汤无限添饮。咁啊，如果住青山道呢附近啊，喺呢度翻工可以帮衬佢啦咁。讲讲王健林啦，喺大陆真系揾钱都真系一啲用都冇，到而家都唔出嚟公开反驳。咁呢件事系真定假呢？咁今晚咧就星期二得到会讲嘅，因为寻晚讲咗。咁但系咧，黄思聪京城四公子排第一之首啊，女朋友多到扑街，洗钱啊如洗水，话玩一晚洗100多万，净系酒吧啫。咁但係喺呢一段时间都睇唔到佢有咩回应。咁啊可以睇到而家香港大陆同澳门。香港呢其实已经系顶唔住㗎啦。喺法治嘅社会呢系顶唔住㗎啦。因为你睇到李国能啊佢哋讲治下啦，咁一层一层退，咁香港人守得到守到几时呢真係唔知道。但係呢我哋都可以尽力嘅。咁有啲人话抽澳门水，其实唔系抽水，讲事实啫。尤其我自己做节目就系讲嗰啲即系排洪啊各样嘢。澳门政府啊派钱同你做呢、這个地下水道维修系冇关系嘅。因为最主要点解咁讲呢，呢啲系唔系一时间嘅工程，系年年月月咁做。英国人带俾我哋嘅就系一个，即系我做地盘啦，带俾我哋香港咧好多嘅基建咧，系从嗰个底部啊根本啊喺度就建立起嚟嘅。点解我咁讲咧？譬如斜坡工程啦，你见到年年月月都翻修嘅，系咪啊？斜坡工程，屯门公路啱啱起完，跟住咧就到呢个吐露港啊，跟住所有斜坡工程咧定期，所以而家基本上咧好大风大雨咧，山泥倾泻都少噶，即系除咗石澳嗰附近啦，但系石澳而家近期喷浆啊各样嘢都做咗好全面啊，譬如依家我哋有个地盘喺石澳嘅，都一路喺度做紧啊，系不停翻修，而路面重铺亦都系。每一年招标之后呢就边一段一路重铺，每晚呢就封一条行车线就铺咗佢，跟住呢就铺完呢一段，跟住下一段不停咁翻修，去维持香港基本嘅建设嘅保养。而我哋香港嘅集水区呢 其实都唔系港英政府留落嚟啦，其实港英政府浸得好紧要。其实最主要咧就系曾荫权时代，即系俾翻啦，即系唔好话哎呀，你成日都讲系晒，真系曾荫权时代。跟住咧，佢咧就两个集水区，点为之两个集水区？尤其喺香港岛啦，所有水浸嘅单位咧就系有一环二环嘅。我冇记忆错误啦，因为即系啲老前辈讲啦。咁啊，嗰阵时啊，新昌做好多，咁咧一环二环嘅，咁咧就喺半山有条集水区收集雨水，落到去码头，码头再落去一环嗰度，跟住然后就再直出呢个昂船洲出边啊，有条地下有条水管系咁去。即系我哋而家即使话好似打大风咁啦，你睇下啲玻璃。以前我哋僆仔嘅时候会粘十字，而家连十字都冇。落地玻璃仲顶得顺，有边个话真系吹烂玻璃啊？或者嗰样嘢，甚至我哋有时咧喺打风见到啲惊险画面咧，譬如天秤系因为佢绑得唔好，吓、啊，即系佢嗰个固定得唔好。另外有个咧高空工作台咧撞埋啲喺土瓜湾咧撞埋咧星月居啊，都系因为佢。嗰、那個人嗰個工人嘅失誤啫，同佢本身嘅結構冇關係。雖然我都每況月下噶啦，即係都雖然係每況月下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基本嘅嘢仲頂得住，但係人工島我真係唔敢講啊，因為咧，尤其嗰個港珠澳大橋呢啲咁嘅工程啊，即係我。因为未行车，我唔知道。但系石屎嘅硬度应该够嘅，因为咧，即使冇呢个叫做政府监管啊，早轮咧出咗事啦，话哎呀，你嗰个嘢啊，求其签名，其实都冇测过，都唔啱数。但系后屘咧再化验咧，唔好话目测啊，再化验咧都系啱数嘅。因为点解咧？香港好多嘅基本嘅石屎厂，佢哋系攞咗 ISO 嘅。佢哋咧要入咗 ISO， 攞咗 ISO 之后咧，佢哋提升自己嘅品牌，所以咧佢哋系相对根据嗰个程序嚟做，系极严谨嘅，极严谨。尤其而家咧，所有嘅混凝土咧，基本上系落冰嘅，落冰。咁啊，因为咧一到夏天嘅时候咧，石屎嘅高温咧，快干混凝土两个钟头，一超过两个钟头，直头要倒噶啦。而家基本上好多石屎厂啊，好似嘉华啊、友盟啊，咁啊都系嘅。咁嚟紧星期六、星期日又有一个风，希望有五连霸啦，又爆风球。讲到次层层，唔知系咪，即系话李嘉诚撤资系真，李氏力强削弱。到而家系风入得嚟，就唔系理事力强削弱，系成个香港有钱佬，我谂而家都吓蠢蠢欲动，可能都要离开香港，因为咧大陆嘅拳头去到呢一步，虽然你唔够胆睇唔到佢生死相搏，但系已经系真刀真枪吓、澳门人永远都系嗰句说话啦。香港班僆仔出嚟，佢为佢哋嘅理想冇系为公义啦。虽然有阵时咧公所谓为公义都啦，头上嘅光环咧会令到佢哋飘飘然，做一啲嘢可能离开咗民情，离开咗民意，但系咧佢哋都会经过呢两三次咧，佢哋会重新整合嘅。如果个意志够坚定嘅，挨得到嘅，咪留低咯；挨唔到嘅，重新轻装上路。啊，过一个自己愿意过嘅人生都未尝不可。今集好似冇乜主题，但系咧其实就系有感而发啫，即系睇到香港而家系咁样，有啲嘢不吐不快，应该讲出嚟嘅就讲咯。咁但系澳门咧，我唔会讲啊，澳门人自己攞嚟嘅，从来冇讲。上次我讲澳门两次，我都唔会咁讲。因为咧喺一个极权嘅情况底下咧，佢哋能够做嘅嘢有限，而当一个相对安稳嘅社会里边咧，要做反抗亦都比较困难嘅，系咪啊？但系我都话啦，如果 你永远讲嘅嘢都系得一种声音嘅时候，好危险。之前咧，同一个网友阿强哥，佢出嚟揾我入食饭，佢话黄之锋点样衰，点样衰，点样衰。咁咧，我同阿 Ben 少都喺度嘅，咁我哋只系讲咗句说话啫。我话咧，啱同错其实冇所谓，你能够有空间讲你自己嘅嘢，佢都应该有佢空间讲佢嘅嘢。呢、这个世界永远得总声音嘅话咧，系唔得嘅。呢、这个世界亦都真系需要有黄之锋呢啲人。啊，有个网友啦，不停留言啦，话我借搞社运名义点样点样。其实我真系冇搞过社运，我只不过话我出嚟游行示威，有阵时需要嘅时候跟人力大队曾经冲过铁马嘅啫，系咁多。我哋唔系搞社运，但系咧，我哋对香港嘅有同情。喺嗰阵时出嚟咧，我哋付出我哋最低成本咧，去传阅我哋嘅声音，俾香港同政府同埋中国政府听到，我哋系点谂？因为咧，声音黄杨达嗰阵时与公民讲嘅，为无权者充权，为无声者发声。我哋都希望做到呢点。虽然黄杨达挂狗头卖羊肉。啊，咁但系我哋咧就唔系，我哋希望社会真真正正有两种嘅声音，或者三种嘅声音、四种嘅声音、多元嘅声音，啱同错唔紧要，吓、啊，你亦都睇到林郑一而家去到呢个环境，林郑只要摆出佢系母亲嘅姿态，已经令到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鸦雀无声。只有少数嘅仲喺度哔哩吧啦，即系包括我。但系你亦都可以睇到嘅，个社会去到呢一度，亦都唔再需要呢啲所谓叫做咩啊，李思嫣啊、陈静心啊、傅振中呢啲人。你睇下呢两个月啦、啊，回归咗之后咧，又 DQ 又成啦、啊，你撑警大联盟又好，讲嘢好似咧。喺个社会度好似冇报道咁，好似失踪咁。包括李思嫣啦，大佬开饭噶嘛，傅振中呢啲开饭噶嘛。但系你留意下，喺个舆论啊，喺嗰度，好似佢哋失咗踪咁。点解啊？因为共产党唔需要你啦嘛。佢要表面大和解嘅时候，佢系唔需要你，佢唔使同你二元化对立。呢、这个就系林郑唔系梁振英 2.0 嘅分别咯，手段高。知道点样行，所以香港嘅路难行，但系咧我哋个底厚，因为咧走民主嘅路由八九六四行到而家，就嚟30年。后生仔好多话，哎呀我唔理呀，唔关我事。老一辈嗰啲望住层楼，啊今日又升咗300蚊尺咯，哎呀今日我多咗30万啊！有啲人可能咁嘅声音，喂唔好搞啊，腾讯再创新高啊，股票会30700点啊，起码我睇啊，呢个系Tony Choi讲。咁但系始终都仲有啲人喺我同佢哋嘅路上继续行緊。追求民主系冇终点，没有最民主，只有更民主嘅啫。我哋向前。一步一步去，巴打台会再有啲节目嘅，咁而家咧整合紧，咁啊希望尽快摆到上嚟啦。而你哋真系要 subscribe 我哋，咁咧洗头水咧，热卖当中，因为咧，寻日咧有个咧用得好嘅，佢话哎呀，我同你买多一套，啊，因为咧，真系好用，跟住咧就摆喺泳棚嗰度，咁咧游水嘅，游水用，咁另外咧碌架度，咁咧另外咧屋企又买多套，咁啊变咗咧有两套咧就唔使话捞乱嚟啦，咁咧而。猫山王啦 ,9月10号之前啦仲有优惠嘅 ,9 月10号就正价㗎啦，即係希望谷埋呢一段时间啦。咁如果你可以嚟订嘅话，我送俾你㗎，即係好似呢尽量我都希望我自己呢能够亲手送俾每一个网友嘅。因为我想啲网友呢我递俾佢嗰时候呢就唔正只系一件货物。系同个网友有一份情。建立返人与人之间嗰个感情。呢个系我最想做嘅。所以呢有时间其实真系好忙。我都希望我做得到啦。咁另外呢就再讲多几句啦。打边炉80蚊。 啊，咁有咩食咩啦，唔会要你蚀底嘅，就星期四九点钟至十点钟直播，七点钟开饭，咁你哋可以呢就 WhatsApp 我哋个台长，咁报名，寻日有个现场报个名㗎啦，咁呢就七点钟，咁你哋嚟，咁呢就我哋呢就有啲即係当然啦，有嗰啲缅甸大虾啦 ,298 蚊啦个大虾咁啊，好大隻，好爽，一啲雪味都冇嘅。咁另外我哋就再搵啲其他啦搭落去啦，因为佢一盒大虾都係得个八隻十隻一磅，好大隻。咁、啊、我哋会再搵其他啦，咁当然啦啲素丸啦，上次呢嗰啲素丸呢啲人食过好食嘅，我想喺台湾嗰边订过嚟。就做网购啦，啲素丸、素食丸啊，咁一倾紧，咁我都身大心细，因为我想啲网友俾啲意见啦，究竟呢啲嘢咁嘅价钱能唔能够做啦？咁如果得嘅话，咁希望咧就真系嚟啦。咁再加上咧，讲多短短嗰几句啦，敏迪咁啊正式出咗，咁啊啲人食过之后咧都唔准买。咁咧如果真系有敏感嘅，或者需要四小补嘅，真系可以试下嘅，因为。我相信你如果真係食咗有四五日，你只要你真係有嗰种症状啊，关于免疫力系统互相碰撞嘅症状呢，你一定会过嚟买，同埋你一定会觉得帮到你。咁 所有敏感嘅嘢，气喘、哮喘，啱啱有个网友嚟，佢有哮喘又买咗两支。咁哮喘、气管敏感、红斑狼疮、湿疹、牛皮癣，咁啊，邱福龙咧，我偶像咧，其中一个偶像啦，漫画家仲写紧咧，佢而家有牛皮癣嘅困扰，我唔识佢嘅，睇我联唔联络落到佢咧，睇下佢有冇需要啦，咁啦，敏迪啦，咁如果咧而家咧，我仲有四支嘅德国无酒精红酒，如果你哋有兴趣嘅话咧，上嚟咧买榴莲又好，买洗头水又好咧，各样嘢啦，啊。咁呢就顺便攞走一支啦，试下我冇飲啦，因为我想做，但我唔知道，因为我唔飲酒啊，究竟同酒嘅分别大唔大呢，咁希望大家俾啲意见啦，中午之星期四九点钟啊，巴打台即係帮 subscribe, 俾 like, 俾 share, 俾 share, 係对唔住啊 ,search, 我错啦 ,share, 因为英文真係唔好 comment 啦，真係唔惯英语人，咁呢就喺 Facebook 啦，咁如果有一啲时间真係想有啲嘢问呢就问，因为呢几日呢即係做咗两次呢都相当失败，得200人到，连埋 YouTube, 咁希望明天会更好啦，啊，讲到呢度，拜拜。